冬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各种问题哈，比如说像楼市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们到底该不该买房啊等等。那所以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选房师朱小晨。你好。 高老师好。大家好。 那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还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个活动啊，两个活动。一个呢是本周啊，10月20号，本周六，我们楼市好声音呢会举办一个线下看房团的活动。那这次我们精选的线路呢，主要是带大家去看一下像丰台和房山400万以内的房子，而且这次所看的这种项目大多都是一些现净房哈，价格呢也是比较的刚需，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现在也可以来报名参加。跟大家说一下集合的时间和地点哈，时间是在10月20号的周六啊，1点钟，下午的1点。集合的地点是在丰台区的南三环角门西地铁的地口，会有一个活动的大巴车，大巴车上呢会挂着我们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那大家如果到了地铁之后啊，找到我们条幅，看到我们的车就可以了哈。报名的方式有两种，一个呢是在我们上班的时间，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另外一个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进行留言，留言的时候告诉我们您的这个姓名、电话、几个人啊就可以了。但是这是本周六啊，那在下周六啊，也就是10月27号啊，我们这连着两周的这个活动 啊，挺密集的。 对对对，这周呢是主要是看房，那下周呢就是一个装修的一个探店的活动啊。下周10月27号周六，我们楼市好声音呢会组织大家有一个主题的家装活动。那这一次呢，我们会带大家还是走进这个家居馆，深度的去了解一下目前主流的一些主材啊，家具、软装等一些品类，包括像上次可能大家想了解一下这个瓷砖等等啊，那这次都有。而且呢，我们还是会请我们大家非常 常喜欢的啊，来自北京电视台的特约专家，也是我们节目组的这个专家宋英老师啊，现场的手把手教大家如何去选择家装建材啊，辨别一些优劣。那在活动最后呢，还是会开展这个家装的课堂啊，让大家呢可以在现场呢和我们的专家畅所欲言啊，解答自己的一些装修的问题啊。那这次呢，只要是您有装修的一些需求，尤其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哎呀，我明年的大概想开春装修，那这回您一定要听啊， 对， 因为这次活动有可能应该是我们今年的大型的最后一次哈，那可能平常会有一些小型活动，那这种大型的可能最后一次，因为马上到了淡季了嘛，但是我建议大家，尤其在这个季节，可以去多听一听啊，给自己增加一些经验， 这个叫未雨绸缪。 对， 装修之前先做好准备，以防明年开春您想再装修的时候弄一个措手不及。 对，而且这个时候大家需要了解一下您的一些需求，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您根据您的需求，然后再想一想，哎，明天开春的时候我有哪些需要了解的东西，那您现在就要开始去了解，去开始去听各种各样的一种课程了啊。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公益活动呢，同样啊，也是希望我们的大家和我们的专家能够好好的这个聊一聊，把您的问题一对一的能进行解决啊。活动的时间是在周六，地点呢我们到时候暂定啊，大家随时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应该会在活动开始的提前的两三天的时间会把最终的集合地点告诉大家，因为这个集合地点其实挺难找的，因为我们还要找到能停大巴车的地方。对，然后所以呢就是这次应该是在市里不会太远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来报名参加，同样我们还是仅限50个名额，就是太多了，因为一个车坐不下啊，所以还是仅限50个名额，时间是10月27号下周六。那这次我们探店的品类还是会有像什么卫浴啊、瓷砖啊、地板啊、木门、衣柜啊、涂料啊、电器啊，也是比较全的一次啊。那大家同样把您的电话、您的姓名还有您几个人一定要通过公众号的方式来告诉我，同样我们中间还是给大家准备午餐啊什么的哈，因为这个包括留位子都是需要只要大家这几个人来啊。再有一个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咨询，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个这周和一个下周的活动啊，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的问题啊，就是最近这样我们要不要买房的一个事儿哈。来看第一个问题，这个网友这个嘟嘟的问题说，最近两三年这个为什么二三线城市的这个房价涨得比较快哈，他说他老家呢也没有产业没有人口，他为什么就房价老是涨呢？ 这个问题，同样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或者刚毕业的年轻人，这一波年轻人往往毕业之后都去这种一二线城市去发展，那毕竟一二线的城市从产业发展配套这些都是比较吸引人的，那人口的流动啊，物价的上涨啊，也就导致了这种一二线城市房价的上涨。但是呢有些人就很迷惑啊，可能是我毕业之后我来这种大城市发展几年，然后我挣几年的钱，我再去回我的老家，可能是三线的甚至四线的这种小城市，我再去买房，再去置业结婚生子，我肯就是比较舒服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有些年轻人就发现，那我在一二线城市攒够了一些钱，我回我的老家，忽然发现那我每年春节回老家的时候房价都可能是一个变化，都可能是一个变化，那是为什么呢？其实这种随着一二线城市的发展啊，那老家这种三四线的城市它其实也在一个稳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有这么几项啊，大家可以去综合的去评定一下。第一个就是，那现在一二线城市都是发展比较快啊，都是现在主要的这种楼市调控都在一二线城市做了一个这样的，无论是限制购房也好，还是贷款也好，都是在一二线城市去调控。那像一些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一些小县城，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调控落实在这种五六线城市的情况很小，所以说呢，小城市、三四线城市甚至五六线城市它还没有被调控到，所以说它买房的限制没有那么紧。这个是 一个理由。还有就是现在年轻人啊，都刚才我也说了，都去一二线城市去赚钱，他肯定有一个这样的周期，可能他赚够了五六年的钱之后呢，他可能就想回乡置业。那回乡置业的这一波人其实是带动了家乡城市，也就是三线城市到五线城市这样的房价的上涨，这个也是一方面。就是这些去一二线大城市这种挣钱挣钱然后发展事业这些人，他一定会有一个阶段有这样的一波人每年他会回乡置业。 嗯， 那这一些人带动了三线城市的这种房价的上涨。嗯，这是另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不要总是看一二线城市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变化发展城市性的建设，其实家乡城市三线到五线城市也在稳步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建设。那就比如是城镇化的这种建设的推动，那有些地方实施了这种棚改的计划。我们都知道棚改计划其实是全国性的，每个城市它都有这种棚改计划的城市建设。那房地产商直接给这种拆迁户补偿金，那么之前拆迁的房子没有了，那后续肯定就要跟着的就是这些人拿着钱去买新的房子。那当地的这些拆了迁的手里有足够的资金的人，也是推动三线城市房价上涨的一个 原因吧， 一个原因。嗯，最后一项其实也是比较常见了，就是一二线城市被调控了，那土地相对来说它的价钱比较高，那有些房地产商呢就是另辟蹊径也好，或者是说综合的发展也好，就是把眼光瞄准了这种现在还没有得到普遍发展的小城市。那我先去这种小城市去拿地，这种地便宜而且可控性高。所以说呢，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商呢涌向这种三线城市，那土地价钱的上涨，那房价也跟着上涨了。所以说这个是综合性的原因，从人口当地的城市化建设，土地的上涨，包括这种人流的涌动，都是三线城市房价上涨的原因。 嗯， 它不是迅速的上涨的，它是经过了一个阶段的。嗯， 还是需求吧，我觉得还是这个需求在那儿，所以在赶上这样的一个时机。 对， 一二线比较的是吧，疯狂一点。 嗯， 所以他们那边也差不多也接就起来了。 嗯，其实回乡置业也不失为一种挺好的选择。为什么呢？现在一二线城市 招揽人才的政策也很好啊。 对呀， 等等的。 现在一二线城市生活节奏也快，而且是产业也比较爆发性的增长吧。那有些三线城市其实它的产业或者是正赶上国家政策的一个利好，它属于一个红利期。那如果您从事的这个职业正好在您的家乡是一个红利的阶段，不妨就去回家乡发展，这样就可以既从事业上有一个好的发展，也是您比如说置业呀、生活呀，包括以后的家庭，都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发展吧。 没错， 也比在一二线城市这种人口比较密集、生活节奏比较快的这种城市发展，可能是另外一种选择，更舒服。嗯， 对，东南北京说了，哎呀，真可惜，我们家拆迁早了，20年前拆的，这个房和钱都没着落呀。 其实这个拆迁棚改这种政策也是，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一个稳步的一个发展吧，不是说最开始的政策就是这样，政策就一直不变了，它肯定是根据城市的发展而变化的。嗯，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朋友的问题啊。这个丁德龙说，我上个月呢买了大兴的现净房，那现在听说楼市呢比较一般啊，就比较担心降价，说大家那儿有没有什么消息说北京楼市真的降了吗？ 啊，是这样的，其实现净房这块北京包括现在全国的楼市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 可以理解吧，就是比如说我可能是大兴，然后一期买的这种限定房，我可能就会很担心，那我后几期的，比如说第二期第三期的房子如果降了，我是不是赔了，买赔了这事儿。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敏感，因为房子特别是限定房，它本身就给它限制了价格，它如果是首先是一期开的盘，肯定是相对来说从它的户型位置都是包括体量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您不用担心它后几期其实就是一个逐步的稳步的这样一个顺销的一个状态，即使开发商有这样的小的优惠，可能也是在此基础上有什么现场砸金蛋啊，然后送点家电呀，这种小恩小惠，您不用说有这样的恐慌，肯定不会大涨与大降的。 嗯，还是比较平稳。 对， 嗯，好了，来关注一下下面一条信息，这个大家的问题哈。 嗯， 丽泽问说，我最近在大兴看这个限定房哈，也是说到这个便宜这事儿哈，销售就是说可能比一期便宜，等于降价了。他说，但是单价没有降啊，说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吗？ 嗯，啊，其实这可以跟着咱们上一个问题继续往下说啊。其实降价的方式有好多种，那特别是大兴这个区，我们都知道，前两年拍了很多的地，那这些地呢，基本上啊，有一大部分都是这种限定房或者是共有产权房的地，所以说我们从拍地的时候就可以预期到，那后续的几年大兴的这个新房肯定是处于一个爆发的状态，这是第一。第一就是大兴的现在的房子限定房它的数量是非常多的。那我们来说降价这个事儿啊，其实降价的方式啊有好几种。第一个就是打折，也是比较常见的优惠。那就比如说最开始一期开盘的时候，如果是您选择这种全款或者说首付比较高的话，给您打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折扣。一般都是啊开盘当日打这个99折这样的优惠。那据我所知，大兴的这几个限定房开盘的时候都有一个日均打一个99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这个是普遍的，不是说只有您这个房子这样，普遍都是这样的。 嗯 嗯。第二种方式呢，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叫一个产品升级吧，就比如说装修标准，那大部分限定房交房的时候都是这种简装，那比如说某些限定房啊，它直接产品升级了，变成了这种可能从简装的基础之上加了一些装修，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叫降价也好优惠也好的这种方式吧。嗯，还有就是就像刚才刚刚过去的这种金九银十的这种时机，那金九银十其实我们之前都有一个这样固有的认识，就是金九银十的时候买的房子或者买的车 应该便宜， 对，都会便宜一些。 嗯， 所以说刚刚过去金九银十啊，这几个限定房也是打出了这种不同的优惠，那这个优惠的幅度啊也只是一个像什么现场砸金蛋啊，然后如果您多付些首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小折扣这样的优惠，所以说您不用有过度的恐慌。那其实刚才咱们说到大兴的限定房了，大兴的限定房我们都说了都知道挺多的，其实在这个多的基础上有人就会问了，那既然这么多的限定房它的区域啊可能都是一样的，那它配套也是一样的，我该怎么选呢？ 嗯， 其实可以分这么几类啊。第一类就是它本身的产品就比较好。什么叫产品？就是楼盘，大到楼盘，然后小到小区，最后小到这个户型，就是说同样是三居的这种户型，90平三居的这种紧凑型的三居，那它户型跟户型之间都不一样，那比如有的是比如朝向，然后户型的这个动静的这种区，还有就是具体到这种每个居室的面积还有它的设计可能都是不一样的，那建议您根据您家的具体需求去选择最适合您家的符合最适合您家需求的这样的户型。什么意思？比如您家人口多，您就锁定了这个90平的三居，那人口多 多的这人口都是什么样的，什么年龄层的人口，比如上有老下有小。那老人跟小孩最大的需求是什么？他们就有一个最根本的需求，就是可能在家的时间是比您要长得多的。那他可能一天24小时可能就上午出去遛会儿弯，那晚上出去遛会儿弯，其他时间都在家里。那他的需求就是什么？对阳光、对居室都是有强的需求的。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建议您就选择那种南北通透的户型。什么意思呢？老人跟小孩对阳光是最就是需求量最高的，一天有这么多时间在家里待着，那肯定要选择一个住得舒服的户型了。所以说比如东西向的，甚至说纯朝某一个方向的，您就可以放弃了，最好选择这种南北通透的。还有一个就是家里人口多的话，势必这一些比如说洗手间的这种配比，那有的现金房就是有两个洗手间，您不妨就做一个这样的选择。那其实是人口一多，洗手间对洗手间的需求也高，那选择两位这种户型就不失为一种对于家庭配比来说很好的选择。其实选现金房啊，虽然都一样在一个区，它还是有不同的细微的差别的。我给您的建议就是您一定要都看看，多看看，多了解一下家里的最基本的这样的需求再去做选择。不要说我只看了一到两个现金房，我可能这个现金房的售楼处的样板间做得非常漂亮，那我就动心了，甚至说冲动性的买房，这样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现在现金房的现金房的数量这么多的情况下，其实现在是一个买方的市场，那您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去做对比，做选择，做一个家庭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整理，在理清了思路之后再去做这样的选择也不迟。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呢，我们本周末和下周末呢会有两场活动。本周六呢是这个看房的活动哈，下周六呢是我们的一个探店的这样一个装修类的这么样一个活动哈。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来报名的话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5013710，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几个人啊，通过公众号告诉我们。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哈。温瑜说，家里南三环有一套96年拆迁补偿的这个公租房，说现在呢没有政策可以把产权买下来，但是呢能以市场价一半卖掉，然后作为首付贷款买这个现金房。请问是留着出租好啊，等待以后拆迁啊，还是说卖了去买这种现金房好啊？ 这个朋友其实 纠结啊， 对，很纠结，特别是城市中心的这样的那个补偿，而且是拆迁补偿的公租房，其实您就是不要把这种太多的希望就付诸在这个等着拆迁，因为城市化建设它都是有一个节奏的，我们都知道，可能一个城市它在最开始的时候它就有一个5年的计划，所以说拆迁这个事儿不是说什么时候突然突发奇想说要拆了就拆了的，都是有一个城市化建设的一个这样的节奏的，所以说拆迁的可能性肯定是不大的。那当然可以贷款啊，买这种现金房对您来说是首选，不要指望着说这套房啊改善的话就是留着不卖等着拆迁，这样的话其实是耽误的是您自己的时间跟您自己家的这种以后的对于以后的这种节奏，还是建议吧，就是说贷款买现金房是首选，特别是现在这个楼市的情况，其实买现金房还是挺合适的，而且选择的也多。 对， 特别是您家在这个南三环，完全可以在这南边选择现金房啊，选择的空间也大，而且您家你也说了，就是说想改善性的买房，那改善性的户型也是挺多的，包括四居啊这种都挺适合的。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信息，也算是我们一朋友的问题哈。老曾说首付100多万啊，总价呢在250万以内的房子有没有推荐 啊？这个房子这个首付首先就是100多万，其实它首付还相对来说总价也不高。这个预算呢其实新盘的话，那六环之外的也没什么盘了，那二手房的话其实是也是比较远了，那就在六环之外去看一看，比如这种燕山周口店， 然后包括一些房山部分区域有一些这种七八十年代的这种我们俗称就是老破小的这样房子，那顺义城区也可以去看看，但是可能就是这个房子可能也就能买一些这种商业类的这样的住宅这样的房子。那如果说您不着急买的话，建议您这个总价其实买不了什么房子，然后可选择的空间也比较小。 嗯， 不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初衷去买这个房子？是说您是刚需着急刚需着急落户呢，还是说就想手里有这么一百多万，就是没处花，就想先置办一套房产？因为主要是不知道您这个买房的目的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总价250万以内，您只能买这种，六环以外比较远的地方的这种七八十年代的这种房子，肯定房子的情况也不是那么好。 嗯，好的，那我们刚才呢也是回答了一些朋友的问题哈。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来跟大家说。那我们现在呢还是先进入我们整点的广告哈。那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蕾，绿叶在跟随，放开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天明。我想只是害怕清醒。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哈。那为此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老师好，大家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活动呢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哈，本周和下周有两场比较大的活动。本周六呢20号，本周六20号我们会举办线下的看房团。这次我们精选的路线呢，主要是带大家去看一下丰台和房山400万以内的房子啊。 嗯， 而且呢主要都是一些品牌开发商开的一些这种先进房。 嗯， 啊，价格应该算比较刚需吧。 嗯， 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呢，现在就可以报名参加。集合的时间和地点啊，时间是10月20号本周六的下午1点钟。集合的地点呢是丰台区南三环角门西地铁的地口啊。出来之后，大家会看到我们的一个大巴车挂着楼市好声音的这样一个条幅啊。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节目组85013710来进行报名，还有一个可以看我们的安居好声音的公众号上留言，告诉我您的姓名、电话以及几个人。同样呢还是我们的下周27号周六我们会组织主题的家装活动。这次还是会带大家走进家居馆去了解一下目前的主材呀、家具呀、软装啊一些品类。还是会请来我们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 嗯、 北京电视台的特约专家，也是我们电台的专家哈，宋军老师，教大家手把手的去选择家装的建材，怎么去辨别一些优劣、质量等等。最后呢我们还会开展家装课堂，现场呢大家可以与专家畅所欲言啊，让专家去解答一些自己的装修问题啊。这次探店的品类还是比较全的啊，你比如像什么卫浴啊、瓷砖啊、地板啊、木纹啊、衣柜啊、涂料、电器啊等等、 嗯、 也算是我们今年的吧，2018年就是算是大型的这种最后一次、 嗯、 啊，因为马上就进入淡季了嘛，所以要准备装修的，包括明天开春要装修的朋友哈、啊、都可以过来提 听一听，了解一下各方面的一些知识。报名方式同样的，您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或者是在我们的安居好声音的这个公众号上来留言，您可以把您的电话姓名啊，您几个人一定要告诉我们，中午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准备饭的，人手一份啊，别到时候准备少了就不太好了啊。所以大家记好了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啊，85013710，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好的，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啊。10月15号晚间，北京市住建委呢发布了消息，由北京市燕顺保障性住房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运营的双玉南小街一号院、顺兴街17号院、犀牛南路的二号院、钱粮北路3号院、望泉西里5个公租房项目，已经按照北京市的这种保障性住房的分配管理规定来组织过公开摇号配租。 其实我们之前一直都在说共有产权房、限定房啊，包括这种集体租赁性住房，其实今年这个公租房也是供应的这种供应这种数量比较多的。那这个五个项目的部分剩余的房源呢，将面向这种顺义区的保障性住房的这种轮候家庭。那跟之前不一样的是，之前可能他从公租房的这种从申请到最后的配租可能有一段时间还比较长，那这次呢采取的是这种快速配租的方式，那进行配租。所以说这是顺义区首次启动这种快速配租的方式，将按照一定的规则呀，直接对这种已登记的家庭啊进行一个排序，那确定这种选房的顺序，并按照这个顺序组织选房入住的这种配租的方式。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这个用老眼光去看这个公租房，那公租房呢可能是在以后的政策之中会更加便捷的为我们这些有保障性质的住房人群提供这样的服务。那公租房大家一直就觉得它比较不稳定，或者是说呢可能租房对于某些人或者是很多人的意识之中啊，就是比较不看好，或者说觉得比较不踏实。其实这个公租房啊还是具有很多的优势的。那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北京有很多这种集体户口的人啊，他可能就是说现在还没有这种经济条件去买房，但是呢我们都知道集体户口是过一个，或者您要是换工作或者说有一个年限，那集体户口可能就是消失了，就没有了。那公租房很多人都不知道，公租房也是可以落户的，也是可以落户的，通过租公租房的方式落户到这个公租房的小区。所以说这是公租房特有的优势。你要是去租这种普通的商品房，甚至说这种商业类，根本就不可能落户，也就不能落户。那公租房呢，您租这种公租房就能落户，这是它的一大优势。第二大优势呢，租金稳定。如果是说咱们去找中介租，或者是说找这种房主租，过了合同之后就有可能面临涨价呀，然后甚至是说中途解除合同啊这种困扰。那公租房呢，租金稳定，这也是它的优势。那租期呢也是它的另一大优势。那一般啊公租房的租期都在3年，那最长呢也不超过5年。我们都知道5年的时间其实挺长的了，对于这种刚毕业或者是刚走向这个工作岗位的人来说真的挺适合的。那如果期满之后您仍然符合这种公租房的条件呀，就可以再续租。如果呢也不用担心中途啊就被中介也好，或者说被房主也好这个赶走啊搬家呀，或者是这个房东随意涨租金，这种情况都不用担心。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哈。第二条信息呢，这个说的是关于 北京积分落户的这样一个事情哈，说北京今天呢发改委了解到，说北京今年的这个积分落户呢进入了公示的一个落户阶段，落户规模大概是在6000人。那按照同分同落原则，实际公示名单呢一共是6019人。明年的申报工作预计会在5月份进行。 嗯，这个积分落户其实是从去年到今年都是一个受这种咱们适龄的青年，或者说购房人，或者是说这些非京籍在北京工作的人群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儿。那其实万众瞩目的这种积分落户啊，终于迎来了这个名单公布的这样的环节。那刚才咱们也说了，今年这个落户的规模是6000人左右，那最低的分值是多少呢？90分。那按照这种同分同落的这种原则，那最终的落户人员可能在6000人以上，达到了好像是6020人吧。那今年参与北京的这个积分落户的申请人有多少人呢？达到了这个12万人，所以说还是挺多的。那进入公示名单的人数呢，占全部申请人数的 4.8%。 也就是说100个人，我们选这个将近5位来作为这个最终的能登上榜单的积分落户的人。那根据这个大数据啊，也有一项这样的统计，说是来自这个3万多家单位，河北、山东、黑龙江、辽宁、河南，那包括内蒙啊、吉林这样的及北京周边的地区的这样的人有8.8万人，占比了70%。那其中呢，有这个6000多人可能是获得了这个纳税加分，有将近60人获得了省部级以上的劳模，包括这种首都见义勇为好市民的这个荣誉表彰。那积分落户的年龄也有这样的一个大数据统计。那名单公布中呢，公示名单中的啊，50岁以上的人达到了20人，占比是0.几%。那40到50岁的人啊，是占比高达了80%。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七零后的这种人群是占比了积分落户的一个主要人群，那堪称此次落户的一个中坚力量。那30到40岁的人员也占比到了20%左右。那确切的说啊，这种最小的年龄也是33岁了。所以说像咱们这个比如88后、80后，或者是说90后这样的人啊，没有一人上榜。积分落户确实它的门槛比较高。所以说呢，有些人就调侃啊，可能我来到北京，我必须要奋斗最少10年，我才有积分落户的这样的一个资格。我觉得大家啊也不用失望，毕竟这个积分落户就像咱们之前上学时候的考试一样，那资质越好，那学习成绩越好的人，那肯定就有一个好的成绩。毕竟像一线城市啊，这么多人，他肯定门槛也是比较高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三条信息啊。据了解呢，地铁环球永城站呢，在今年的5月份主体结构封顶。那目前这种钢结构施工呢，已经接近尾声了，预计本月的20号完工，也为明年年底试运行呢，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主框架呢是10月完工。那地铁环球永城站大概是7号线的东延和8东线南延的双线平行换乘站，在环球主题公园内，是为双岛形式站台车站。总长的大概是347.8米，宽的是61.7米。 这个每隔一段时间都有通州的最新的消息。那这条消息呢，又是通州的地铁可能有了最新的进度。那被地铁七号线这个东延线啊，设于这个朝阳跟通州两个区，那有9站9区间。那目前呢，这个黄场村站呀、窦各庄站呀，包括一些站已经完成了这个主体结构的封顶这样的一个工作，作为七号线和8通线。南延线的终点站，那环球影城站呢，为这种双岛式的站台车站，可以说以后这个环球影城肯定是一个人流量特别大，每天的这个 瞬时客流接待人数超高的这样的一个站点。嗯，以后通州的发展肯定是未来可期的。 好，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说好的信用租房却异化成了分期贷哈，一些不法的中介呢机构的行为不仅违规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更涉嫌了商业欺诈的一个行为。那中介公司呢借此获得大量的租房业务，不断的圈占房源和租客，以迅速占领市场的份额。那对此呢监管部门应约谈涉案的一些中介公司，对其违规行为予以处罚，严重的会采取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等，及时的去截断风险，维护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信用租房是近一年来一个新兴的这样的一个租房的方式。那它的初衷呢是为一些比如说资金短缺的人的这种租客提供的帮助。那我一次性支付不了可能也押一付三的这样的房租，我每月一租，剩下的呢每月一租的这种方式，我用什么去保障呢？用我的信用。其实确实会给这些租赁平台啊，在给这些租户提供帮助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些风险。什么风险呢？一般的这种中介啊，将租房跟贷款两种合同做了一个区分，但是呢，在租房合同上啊，肯定不会出现这个贷款的消息，往往是这种租户他对这两种合同是没有一个透明的认识的，他是比较晕的。可能我们一般人在面对很长或者是很多的合同时候，不会每一条都看细节的。所以说当他在签约的时候就懵了，可能他签的以为是他签的是租房合同，往往他可能签了一份贷款合同。 对， 那这个贷款合同如果他没有如期的履行合同里的细节或者是合同的条约，他面临的就是违约，信用记录上被染上了这种恶意的也好非恶意的也好这样的不良记录，对以后的租户他的买房他的出行包括他的信用记录都是会产生这样不好的影响。咱们尽量不要选择这种信用租房的方式。 对，所以大家在无论是买房卖房租房还是说装修，在您签合同的时候应该实时的保持警惕。 是的是的， 要仔细看清楚了以后再去签字 尤其是跟您的这个贷款挂钩的事儿，一定要小心。 没错， 什么叫跟贷款挂钩的事儿？信用卡也是贷款，也是有这种利益关系的，包括这种预支的这种关系的，都会上您的征信记录的。 没错。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一条信息啊。具体数据显示呢，说2018年的9月份，全国首套房的房贷呢平均利率是 5.7%， 相当于基准利率的 1.163 倍，环比8月份上升 0.18%， 同比去年9月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是5.22%，上升9.2%。而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最低的城市前十，分别是上海5.19%，厦门5.39%，昆明5.39%，乌鲁木齐5.39%，大连5.44%，福州5.49%，北京5.49%，太原5.49%，海口5.58%，重庆5.62%。 这个房贷利率这件事儿，咱们从年初就开始讨论，但是一年将近都过去了，这个房贷利率还是没有下浮的现象。那目前来看呢，在北京房贷这个利率啊，还算比较稳定的。九月呢，仅有这个部分银行上调了这个利率，上调也不是大幅的上调，只是微调而已。那现在北京来看啊，也是，如果是首套的话，基准利率上浮10%；那如果是二套的话呢，基准利率上浮到15%-20%的也有。所以说，利率现在基本上没有下来的趋势。那上海地区呢，也是如此，包括广州啊，或者说刚才现在我们说的大连、福州这种城市，其实它的利率甚至有的城市比北京还要高，就比如大连达到了 5.44%， 那像重庆啊都是 5.62% 这样的利率。对于刚性来说，利率的上浮肯定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现在房价处于一个基本冷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对于刚需来说啊，买房或者是说换房，现在是一个 比较合适的时候，虽然说利率有点高，但房价很冷静，不会有这种大涨大跌的现象，其实是一件好事儿。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尤其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本周六和下周六的活动的朋友，本周六呢是看房，那下周六呢是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大家都可以来进行报名。您可以直接的去搜索我们的安居好声音，在里面告诉我们几个人电话姓名啊，一起告诉我们就行了哈。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哈。你比如说有位这个朋友这个咖喱哈、啊、说我现在住在西城，考虑呢购买其他地方的房子，比如像大兴是吧。然后现在工作5年了，那公益金新政之后呢能贷多少呢？ 公益金新政是从上个月13号起发布的，这个由北京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的这样一项新政。那这位叫咖喱的朋友呢，他现在说了，他现在工作了5年，肯定他公积金也上了5年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只能贷这个60万，也就是说他工作上了5年多的公积金，他只能贷这个60万块钱。那像他这样的朋友其实是不在少数啊，就比如说住在城内，我想改善我的居住环境也好，或者是说家里人口多了可能不够住了也好，选择去这种非中心城区去买房，这样的人群挺多的。但是作为刚需来说呢，尤其是上个月出台的公积金新政，那有可能您之前能贷满120万，但是现在呢公积金贷款的总额上限是跟您上公积金的年份去挂钩的。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我上了5年半的公积金，那我只能贷60万的这样的贷款。这个是肯定是比之前能贷的少了。所以说您在买房的时候呢，不仅要考虑我可能攒够了首付，那现在还要考虑的是我能贷多少钱，然后我是公积金贷的还是商贷的，还有就是我真正买完房了之后我每个月要还多少钱，这个都要去做一个综合的考虑。 没错。所以像公积金啊，自从这个有了新的这个政策之后啊，很多朋友说哎呀糟了，我这个公积金用不了了，只能用商贷了哈，增加了一些成本。所以呢就是我们在算这个前期的这个钱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算进去。 对。 而且还得这回还不能说统一的说我就能贷多少了。 是的。 你得让 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了。 对，得让专业的人去给您算，尤其是比如说你要买什么样的房或者要卖什么样的房的时候，到您楼下的中介，就是比较大的中介，让他好好根据您家的情况给您算一下。 是的。 因为前两天经常有朋友问说哎，你看我现在这个上了几年班了是吧，我的房子大概是多少平米，在什么地方，大概我能贷多少。我说这个不太好说呀。 这个真不好说。为什么呢？也跟您买的房屋的性质也是挂钩的。 对对对。 就比如您买的二手房，它可能公积金能贷多少钱跟您这房龄还有关系呢。 是是是。 所以说您必须得一房一价，然后看看您能真正最后能公积金贷多少钱。 对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哈，这首先要问明白，才能告诉您到时候签合同的时候您是怎么贷是吧。这个很重要啊。 那有些朋友也说，那我公积金我不想买房，可能说我未来2年之后我去别的城市发展了，我在北京上的这公积金有什么用？其实第一，首先啊，您在北京上的这公积金肯定得等您退休之后才能取出来。 对。 然后第二，您可以租房的用啊。 是。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事情，尤其呢我明天会好好的说一下我们在27号下周六的这个活动的一个情况哈。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来听我们节目。我们明天见。 飘扬过海的来客。